说，哎，你还是比较适合学老生的，哎，就是给我分到老生组了。 老生组了，但是据我所知，好像这个女老生啊，她有一个声音变换的阶段，比如现在她这个音域是可以的，但是到一定的阶段，可能声音要有所变化。会是这样吗？ 女生是应该越唱越好，她只要方法正确。这个你看老旦老生，女老生呢，因为她那个变声要比男老生要这个周期要短。而且呢，是这个老生是这个历史上中国戏校历史上最难出的一个行当。那余奎志。那当初余奎志分到中国京剧院的时候，并不是以老生去的。他武打非常好，翻腾非常好。他出手还可以，这样的话他就一直在剧团里头，一边学习老生，一边在这个舞台上先展示他那方面的才华。然后突然有这么一天，他的声音出来了。他一下子就亮在台上了，他有个积累的过程。有些人呢周期比较长，就是老生。所以呢我们在笑的时候，老生如果要是没有变声期，就影响旦角和花脸的剧目。所以我们和北京戏校都一样，都是有女老生。 你们 那个好几个朋友 呢，王子， 王子好几个是吧？ 对，王子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做过，而且大家对他的反应还挺好。但是据我所知啊，原来上海有一个王佩瑜， 对， 他在学生的时候唱得非常好，他女老生。但是我发现他这回到北京来以后呢，他的这个音域，我觉得不像原来那么高了。一下就调门低了很多，这样就影响他的这个表现力。 那 不知道是 他 的声音， 个人的声音问题，他可能是还有疲劳。他有疲劳，因为这个也可能跟他的这个，有些人的对有些，我觉得他方法还可以，他关键是啊，他的年龄啊，有些人呢变声比较晚，咱们不是还说23还窜一窜的吗？他可能十几岁的时候他比较顺，他可能到了20岁以后他才开始闹嗓子，也有这样的，那就晚成熟的，所以这种情况下他可能有一个波浪型的一个变化。 好了，那甭管以后变不变吧，咱们先听听李菁这回演出的乌盆记。好，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。 张别谷， 哪位啊？ 王成。 哎呦，把这盆儿说了话了。